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8集。隔壁家修电脑的宁威正在给陈淑兰画药片，听到这一句直接抬起头。他匆匆走过来，走的时候有点急，一跛一跛的。 慕莹，雨儿只带了两张票回来，这怎么会是她给的票啊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 他蹲下来把掉在地上的票捡起来。 快点跟你表姐道歉。 病床上昏昏欲睡的陈淑兰醒了。慕莹其实扔了票过后也开始后悔了，他想起了秦冉各个方面的传闻。 那票是我给冉冉的。以前教冉冉的一个老师给他寄的票。 陈淑兰又咳了一声，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的。秦冉怎么会有老师给他寄这样的门票？秦冉看了后面的陈淑兰一眼，然后往旁边走了一步，下巴抬了抬，示意病房门的方向，听不出情绪的开口。滚出去。慕莹看了眼秦冉，抿了抿唇。 对不起，表姐。 秦冉接过了票，又接过木南递给他的书，把票夹在书里，放回背包，重复一遍。滚出去。宁威跟慕莹都没有说话，陈淑兰也微微闭着眼睛。整个病房的人都站在秦冉这边。慕莹眼眶一红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直接跑出去了。 冉冉，对不起啊。 宁威看了一眼慕莹离开的方向，又把票递给秦冉。 莹莹她都是我没有教好。 宁威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她伸手遮了遮眼睛。她丈夫现在还是植物人，平日里她不是打工就是奔波医院，两个孩子她确实是忽略了。没关系，你也没叫木南，她就很好。秦冉拿起了背包甩到背后，语气淡漠道。秦冉今天没有什么情绪，她跟陈淑兰说了一声就直接离开了病房。木南沉默寡言地把她送出去。电梯门开了，木南说话了，他面无表情地说。 我从光荣榜上看到你的分数了。 嗯。 646，考得很好。 嗯。因为慕莹那件糟心事的低气压忽然就没了。木南又看了他一眼，抿抿唇，继续面无表情道。 你把宋大哥的笔记本还给我。 嗯。出了医院，秦冉没去机场，去了一趟银行，才打车去机场。下午4:55，京城机场。宁晴下了飞机，就看到秦宇在等他。 雨儿。 宁晴朝秦宇招了招手，加快步伐。 妈，这是沈家司机。 秦宇偏了偏头，为他介绍身边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。宁晴看过去，男人接过他手中的行李箱，一身板正的西装，面容冷肃，气势极强。他心下暗惊，没想到沈家一个司机就不简单。秦宇挺习惯的，他朝宁晴后面看了一眼，挑眉。 妈，姐姐真没来？ 嗯，别说她了。 提起这个，宁晴不由皱眉。他跟着秦宇往外走，有些烦躁地开口。陈淑兰总说她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急，可秦宇比她还小一岁，这根本就不是年纪小不小的问题。看事不全面，机遇也从来没有把握过，从小到大唯一学的小提琴也放弃了，真的不该在她身上花这些时间的。两人一同上了车，车子并不是开往沈家，而是开往一个酒店。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下意识的宁晴还是松了一口气。光一个零晚他就有些应付不来， 沈家那么多人，他到时候会是喘不过气来的。酒店保安接过宁晴手中的行李箱。 妈，入住办好了，这是京城最大的酒店，小姑给你订了56层，可以俯瞰京城夜色。 秦宇陪她进电梯。 送你到房间后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沈爷爷今晚回沈家，小姑让我给他拉一段小提琴。 那你赶紧回去练琴。 知道沈家老爷子喜欢秦宇，宁晴没敢耽误秦宇的时间。秦宇拿卡刷了房门，淡淡开口。 也不是特别急，可以让他们稍微等等。 他敢这么说，必定是有依仗的。宁晴知道秦宇在沈家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。 妈，你看外面。 秦宇用遥控器打开窗帘，站在落地窗边看城里的夜景，又侧了侧身，眸光闪烁地说道， 沈家也不过只是京城的冰山一角，这个四九城里沈家能够到的也只是一个最低的圈子。 初冬天冷，黑得又快，可外面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宁晴拧开了一瓶水喝，闻言朝秦宇看了看。秦宇又转过身，他拿出手机笑了。 姐姐没来真是可惜了。 被秦宇念叨的秦冉此时刚到达机场，他穿了个白色卫衣，外面套了件大衣，将卫衣的帽子拉到头上，拎着背包直接朝出租车的方向走去。先给陆兆颖发了个消息，说自己已经到了亲戚家。已经在飞机上的陆兆颖给他发了个 OK 的表情，然后看向前面的程俊。 俊言，秦秀冉到达亲戚家了。 程俊懒洋洋地嗯了一声，然后拉了拉身上的小毯子。京城机场的秦冉刚把手机放回兜里，他又响了。秦冉戴上耳机，是顾惜池。 刚回国到魔都了。 顾惜池的声音有些懒洋洋的，听得出来很疲惫。 明天先回云城看你，然后我拿些工具就去找你外婆。 秦冉排队等车，他把卫衣的帽子往下拉了拉，就这么靠在旁边的阻隔栏上，长腿微微搭着，整个人有些不羁的野性。 不用，我人在京城。 电话那头的顾惜池笑了笑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 那我就不去京城了，京城就是个狼窝，多少人想要抓我。 嗯。人群动了动，秦冉看到要排到自己了，就往前走了两步。 等我回云城再说，我外婆暂时不用你去看。 他声音有意，顾惜池手一顿，从沙发上站起来。 没事吧？ 辐射过多，器官异常衰老，大部分药物过敏。 顾惜池喝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，他咳了好久。 你外婆辐射？什么辐射？你家隔壁修电脑的电脑辐射？ 说了多少次啊，陆叔叔不是修电脑的。 出租车停在脚边，秦冉拉开后门坐进去，然后纠正顾惜池。顾惜池随口应着。 好好好，不是，不是，行了吧。 刚挂断电话，微信上是魏子航的消息。 冉姐，乔生说你今天请假了，你是不是到京城了？ 秦冉慢吞吞地给他回了一个字。 嗯。 云城这边正在那家牛肉面店，跟乔生一起吃面的魏子航放下筷子，又拿纸巾擦了一下手，淡定地拨出去一个电话。 给我买最近一班去京城的机票。 对面的乔生翘着二郎腿，闻言抬了抬头。 怎么一个两个都去京城？ 要不是魏子航不喜欢秦宇，乔生都要以为他也是去看秦宇的音乐表演的。航班消息很快就发到魏子航的手机上。魏子航凤眸微微眯着，低头看了一眼，便放下筷子，挺随和的，没有半点笑霸气场。 你慢慢吃，我去机场了。 魔都，顾惜池挂断了电话， 又往沙发上靠了靠，低头发个信息让秦冉把陈淑兰的病历发给他。这才站起来，拿出电脑，从桌面上复制了一个网址，进入了一个网页。这网址是他花100万买来的黑客联盟网址，是国际刑警给他的。调查他的人太多了，那刑警被他烦得难受，就直接让他打钱，扔了一个网址给他。打开网址，一个全白页面，电脑摄像头自动开启，验证了他的脸之后，直接登录客户后台。上面是顾西池几天前下的单。顾西池喝了一口水，然后放下杯子，直接点了确认，手指按在键盘上，不紧不慢地发了个好评。 你们的行动能力太强了，没过多久就给我解决了麻烦，除了李大壮这个名字难听了点，其他都很 nice。 对方直接退了款，然后发了个问号过来。 我们还没有开始行动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